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上午继续的来看登山宝训的这段经文，马太福音第五章17-20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里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里要称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这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对律法的描述，或者说就是对真理的描述。当我们在这里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主耶稣好像带着决绝的口气在描述这个律法，对不对？他帮助我们来梳理神的话的那个权威。那据说呢，在美国保守的福音派的教会当中，请注意哦，还不是自由派的教会，在保守的福音派的教会当中呢，据说有超过50%的人，超过一半的人都不太相信圣经是上帝绝对的话，没有一丝一毫的错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会觉得说，在21世纪的现代社会，圣经当中已经有太多教导的内容让人难以接受了，所以呢，很多人就会妥协。比如说关于上帝创造天地，关于童女怀孕，关于神迹奇事，关于死人复活，关于天堂地狱，现代人常常会觉得这些东西，这些道理不够科学，他们会觉得说这是古老的信仰，在今天已经不适合这个高科技的时代了。那这种想法呢，用这段经文的话说，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来，21世纪到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启蒙运动之后，理性主义、科学主义、进化论到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所以这是一个不幸的悖逆的时代。上帝在阿摩斯书当中呢，曾经借着一个预言来表明这个时代的刚硬。主耶和华说，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我觉得这个预言既是对我们这一个刚硬的时代的精准的预言，其实也是对这个个人主义的时代的一个切实的描述。因为在大概100年前，20世纪初呢，在教会的内部，基督教会的内部呢，曾经有一场的运动，叫做自由派的兴起。那自由派、自由主义、自由神学呢，对教会的影响呢，其实迄今为止，你会发现几乎超过了教会历史上任何的异端对教会的破坏力。是的，超过了任何的异端。为什么呢？因为自由派的神学认为说，圣经是上帝的话，具有绝对的权威，这是一种古老的思想，前现代的思想。自由派的神学认为说，在21世纪的今天，如果我们还持守圣经是神的话，具有绝对的权威，现代人就会觉得基督信仰是愚昧落后的表现，现代人就会难以接受。所以自由派的神学认为说，我们要与时俱进，就是真理要与时代相适应。意思是100年来最大的抵挡真理的思想，就是与某某某相适应，就是让真理与这个世界相适应。但是真理一旦与这个世界相适应，真理还是真理吗？ 真理就成为这世界的一部分了，对不对？那其实呢，你知道可悲的是呢，在大概100年前，绝大多数的教会都接受了这种论调，包括我们认为比较保守的改革宗长老会。是的，绝大多数的长老会都接受了这种论调，即使在今天也是如此，在西方的教会都是如此，并且他们认为说这是智慧的表现。这些年来，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个人主义的崛起，科技的进步，进化论，相对主义，人们会越来越抗拒权威，越来越抗拒标准，越来越抗拒基督教的信仰。但是呢，很有意思的是，你发现一方面好像人们不断的抗拒圣经的古老的权威，绝对的权威，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其实人们又不断的在树立其他的权威。那比如近代以来最大的权威大概几乎就是科学主义，对不对？啊，连没不识字的人都觉得说这个事儿科不科学。他的意思是任何东西都需要用科学的方式来获得结论。什么叫科学的方式呢？就是近现代理性主义兴起之后，用那种数据验证、证明、推理、实验室的方式来得结论。问题是，这种把任何东西都物化的科学主义本身是不是对的呢？啊，当然是错的，并且错得很离谱。那因为科学主义几乎就是现代社会最大的巫术，因为他把一个上帝所创造的整全的世界，那上帝所创造的整全的世界包括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对不对？包括物质的也包括属灵的，对不对？他把上帝所创造的整全的世界全部简单的物化为一堆物质，比如说信神，他们说这是因为人们愚昧落后的表现，比如说人，他会说这是一堆细胞的组成，比如说罪，他会说这是环境的影响，爱他会说是人荷尔蒙的分泌，死亡他会说是细胞的分解。意思是科学主义把一切都给物化了，把人不当人看。所以其实人们不是不要权威，而是要一个怎么样的权威。人们不是不要标尺，而是不要上帝的标尺。上帝的标尺就是律法和先知，对不对？人们只要自己的标尺，就是古老的堕落，要人们要如神一般分别善恶。所以呢，很有意思的是，其实在最近半个世纪以来，无论是基督教内部还是基督教外部，人们都纷纷讨厌律法和先知，你发现没有？包括基督徒内部纷纷的讨厌律法和先知，拒绝圣经权威。但是这个时代拒绝圣经权威的同时，你发现这半个世纪恰恰又是各种宗教、各种学说、各种心理学、各种的心灵鸡汤泛滥的时代，甚至包括基督教内部的极端的灵恩运动都是如此，如出一辙。你会发现最近这半个世纪的各种各样的伊斯兰教热、佛学热、孔子热、心灵鸡汤等等等等，这一切在这里面你会发现都有个共同点，就是在这里面都有所谓的大师出现。哎，传销也是这个特点。如果你平时跟那些被所谓的大师忽悠的人谈话的话呢，你觉得好像平时他们也挺正常的，怎么会信那种一眼就能看出来的明显的错误呢？其实后来呢，我就发现一件事，他们为什么要信那些那么低级的东西呢？很简单，后来我发现其实他们离了圣经的权威之后， 他们都在寻找生命当中其他的权威和根基。因为这一百年来，人们把圣经的权威给打碎之后呢，在属灵上，这个世界就好像失去了舵的小船一样。于是他们在各式各样的哲学思潮运动当中摇摆不定，流连忘返。因为他们的生命已经变得枯萎了，对不对？他需要被滋润啊，所以呢，他还是需要一个权威啊。离了圣经的权威，他需要假的权威，他也需要一个。所以到了一个地步，即使是毒药，他也觉得能够解一时之渴。所以呢，我会说，事实上，每个人生命当中都需要一个权威和根基，不然你就没法生活，对不对？每个人都需要一位向人说话的神。如果一个人已经不再相信上帝了，那他就只能找到一位向自己说话的大师，然后任由他们来安抚自己那颗焦虑不安的灵魂。离了上帝，他需要金钱来安慰他，他需要成功来安慰他，他需要别人的认可来安慰他，总之他需要权威和根基。只不过呢，那些都是虚假的，最终会让人陷入到无尽的绝望和痛苦当中。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其实在告诉我们，神借着他的话，借着律法和先知向我们说话。所以呢，今天上午我想透过这段经文跟大家分享三点。首先，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圣经是神的话，千真万确，绝不改变。其次，在这段经文当中，耶稣基督其实是在告诉我们，他自己就是神话语的绝对的中心和绝对的主体。第三，耶稣基督也告诉我们，神的话，圣经可以大有能力的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圣经是神的话，绝不改变。在这段经文的第18节这样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哎，请注意，当耶稣谈到律法和先知的时候，他指的其实就是旧约的圣经。主的意思是，圣经的话，哎，天地都废去，主的话不废去，什么意思？意思是圣经的话比天地更持久，对不对？意思是圣经比自然界更持久。所以圣经不是出于自然界的一本书，圣经是超越这个世界的。意思很简单，这是对圣经最强有力的宣告。我也觉得回应了现代自由派的神学，意思是圣经压根儿就不是人类自己智慧的成果，而是超自然的上帝特殊的启示。哎，你有没有发现耶稣对圣经的看法会令人感到吃惊？我觉得特别会令骄傲的现代人感到震惊和被冒犯。各位，请问你相信圣经是不折不扣的真理，绝对的清晰，绝对的完备，没有丝毫的错误吗？请问你相信圣经前后一致，没有任何的矛盾，没有任何的虚假，完全值得信赖吗？哎，你知道哈，在中国教会这样问，没问题的。一般大家都会异口同声的回答说，我相信，我相信。但是呢，你知道在今天的西方教会，如果牧师在讲台上敢这样问，几乎是可能被赶下台去的。但是无论怎么样，圣经是神的话，绝对的权威，绝对的标准，这不是人的看法，而是主耶稣自己的宣告。因为我会说，如果你不相信这一点，其实就是不相信主耶稣。如果你说我信耶稣，但我不完全相信圣经，那个就是自相矛盾。可悲的是， 现代社会造就了一大批自相矛盾的基督徒。更可悲的是，你知道吗？我觉得更可悲的是，在中国教会有很多的基督徒不会这样说，就他绝不会说自己不相信圣经，但他却会直接这样做。我再说一遍，中国教会不比西方教会强多少的地方在于，中国教会很多基督徒不会这样说，他不会说自己不相信圣经的，他会直接这样做，他会直接在生命生活当中不相信圣经。特别是那些今天一个感动，明天一个亮光，后天一个领受，但你的感动、亮光、领受明显不太符合圣经真理，明显不太符合健全常识的人，其实在本质上就是不相信圣经。那不相信圣经，请问你他相信什么呢？哦，他相信自己的感觉，相信自己的判断，相信自己的意思，相信自己的想法。因为他将那些明显跟圣经不太符合的感动、亮光、领受超越了圣经，这个就是废掉了神的话，立了自己的标尺。所以我们无需看不起今天自由化的西方教会，因为我怕我刚才讲今天整个全球范围内西方自由化的教会，我怕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太骄傲了，觉得说啊，那还算基督徒吗？但你知道吗，如果耶稣和使徒看今天许多中国教会的基督徒，他们也可能会说，那还算基督徒吗？直接不相信，生活当中照着不相信圣经的方式去生活。所以我们并不比他们强多少，求主怜悯我们，来光照我们，用这段经文来照出我们生命当中的亏欠。其实很多时候哈，我甚至会觉得说，很多时候很多的基督徒是不太愿意相信圣经。是的，不太愿意相信。特别是圣经当中出现的那些令我们感到不舒服的教训的时候。因为圣经的很多话，你发现没有，让我们舍己，让我们爱人，让我们顺服，让我们认罪悔改归正，指出我们的罪来，哎，这些话都会让人不舒服，对不对？当这些话语出现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不太愿意相信圣经了。而我们如何说自己真的相信耶稣呢？坦白来说哈，其实笼笼统统的说自己相信耶稣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你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你相信耶稣什么？是的，得有内容。你相信耶稣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相信他的身份、他的工作、他的话语，并且悔改和顺服。虽然这句话是简单来说，但这句话绝不简单，乃是极其丰富的。相信耶稣的身份，就是他是神的儿子，是基督；相信耶稣的工作，就是他的十字架的救恩；相信耶稣基督的话语，就是圣经，并且用他的这些的福音的真理，让自己悔改、操练、顺服。圣经说，我们需要信靠耶稣基督，需要认罪悔改，需要与上帝之间建立生命的关系。而唯一的方法，请注意，唯一的方法就是透过圣灵在真道当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工。是的，圣灵与真道是合一的，圣灵借着真道重生了我们，这是圣经的话，对不对？所以如果一个人拒绝圣经是绝对的权威，拒绝上帝绝对无谬误的话语，就永远都无法真正的相信和悔改。可惜的是，当代很多人呢，我会发现都喜欢把真理内化为一种主观的感受，而不是客观的事实。什么意思呢？意思是你先不要问我这是不是真的，这是不是事实，你先来感受一下嘛。哎，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对不对？你先来体验一下嘛。啊，你要听从你内心的声音嘛。 各位，人听从内心的声音，就会去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听从内心的声音，就会一起起来建造巴别塔。听从内心的声音，就呼喊钉他十字架。这些不都是人赤裸裸的内心的声音吗？但一些心灵鸡汤的大师会说，你发现，你要发现你里面的那个内心的声音，你要学会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你里面的那个声音就是你的指引，就是你的上帝。这样的话，真理就完全沦为一种主观的感受了，就完全沦为一种莫名的体验了，就不是事实了。当然我们会退一步说呢，真理确确实实会带来美好的内心的感受，也确确实实会产生奇妙的生命的经历，这是真理的结果，但是这不是真理的根。你不能反推回来说，只要感觉爽就一定是真信仰。不不不，真信仰会带来感觉爽，但不能感觉爽就一定是真信仰，不一定。为什么？因为吸毒的感觉当时的时候也会爽，但毒品最终会毒害人的身心灵。所以每个人都要知道，只要你是一个诚实的人，你就得先承认。承认什么呢？承认人里面有很多的声音，自我的感觉，自我的感受，自我的想法不一定是真理，而更可能是邪情私欲，是自私自利，是自我感受，非常有可能。所以呢，当面对我们自己和神的话之间的对立和冲突的时候，当神的话让我们不舒服的时候，先不要让给自己的评价过高，因为我们压根没那么高。哎，你有没有发现基督信仰总是不给我们的自我自义留地步？因为自我评价过高的结果，要么成为法利赛人，要么成为希特勒，只有这两个结果。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事实上真没那么高，唯独耶稣基督才有那么高，唯独神的话才有那么高。你需要先把这件事给认下来，认下来了才好悔改，认下来了才好信主，不然就改不了，不然就信不过来。而单单认下来这件事，在很多人那里几乎成为一个迈不过去的坎儿，因为这话让我们太不舒服了，这话让我们就心底里想去否认。于是律法主义的流毒越来越深入人的骨髓。你有没有发现这些年间哈，过去几十年在中国教会当中有一个非常普遍的律法主义的道德主义的看法。什么看法呢？就是他总是觉得信主的人总比不信的人要好得多吧。信主的人总比不信的人要好得多吧。当然我需要退一步说，按道理来说确实应该如此才对，因为信主的人蒙了主的救恩，蒙了认识更多的真理，确实应该比不信的人更遵循真理，更回应主的恩典，更活出圣洁才对。但是这是应该的，不一定是事实。很多人认为信主的人绝对比不信的人更好，更对，更优秀，道德更高，很可能是一厢情愿。为什么我这样说？如果你读一读福音书，如果你读一读教会历史，如果你再诚实的看一看自己，难道你真的能够脸不红心不跳的得出这个结论来吗？恐怕不会，对不对？如果你还不死心，那就看一看约拿书，或者转头问一问自己的妻子，你自己的妻子肯定会告诉你说，隔壁老王比你好多了。所以呢，耶稣基督所说的是一个客观的真理。耶稣说，天地都要废去，但神的话怎么样？不会废去，对不对？是绝对的，是超越天地的，超越整个宇宙的。不仅耶稣基督这样认为， 其实使徒保罗对福音真理，对圣经真理也有同样的看法。使徒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但无论是我们还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哇，你说保罗你也太骄傲了吧，难道跟你传的不一样就错了？不是的，这不是保罗的骄傲，这是使徒保罗对真道的持守和那个坚定的把握，超越了一切。甚至保罗的意思是，即使有一个天使突然来到真言教会，也不能更改真理的标准。可悲的是，今天在很多人那里还没来一个天使呢，只来了一个装大事的神棍，就牢笼了很多人，明显跟圣经有违背。如果把保罗的话换成现代的场景，保罗的意思大概是这样的。保罗大概是说，假如我正在你们的教会里面讲道，教导你们耶稣基督福音的真理，告诉你们人得救完全是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十字架的救恩，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位光明的天使从窗户外边飞进来了，并且浑身散发着光彩，耀眼夺目，并且恰好就落在了讲台上，声音洪亮，威严。然后天使开始说了，大家跳起来，放飞自我，放空自己，大声说出你想要的，上帝一定会垂听，听从你内心的声音。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要被圣经表面的话缚束了你的想象力，上帝比圣经更大，圣经都是人写的话，上帝在你生命当中有更美的旨意。各位，如果天使这样说的话，你知道这段话其实是我在讽刺那些假教师的话，装大师的话，对不对？如果天使这样说，你会怎么回应？保罗会怎么回应？请问保罗会不会说，哎呀，我今天才算是真认识神啊？保罗会不会说，我今天才真经历到信仰啊？保罗会不会说，我觉得从前真是白瞎了呀？保罗会这样说吗？绝对不会。保罗大概会站起来踹他两脚，然后把他扔出窗外。保罗的意思是，谁在乎你说那些神神叨叨的话呢？你首先要证明你所说的那些神神叨叨的体验跟神的话语到底相不相符，如果不相符，就一定是异端。保罗说，这是传别的福音，可咒可诅。换句话说，圣经是判断一切的标准。因为圣经说，即使天地都废去了，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都要怎么样？都要成全。这是主耶稣自己的宣告，这也是使徒保罗所坚持的信仰。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这样对你们说，除非你这样坚信，否则你无法真正的认识神。我知道好多人读经的时候喜欢筛选圣经，就让自己决定自己喜欢哪一部分，不喜欢哪一部分，就好像说马可福音比利未记更高尚一样。我知道很多人都喜欢这样干，喜欢读福音书，不喜欢读先知书。挑选圣经的话，喜欢这节经文，不喜欢那节经文。挑选圣经的话，就好像去菜市场买菜一样，挑三拣四，肆意取舍，无法无天。请记住，我们一同来用主的话来互相勉励，请记住，要让圣经来鉴察你我，而不是让你我来挑选圣经。要让圣经来断定神不喜悦什么，而不是让自己来断定自己喜不喜欢这个道理。我们必须在两者之中选一种，什么呢？就是要么你服在圣经的权威之下，要么就是让圣经服在你的权威之下，只有这两种结果。 而前一种让圣经让自己伏在圣经的权威之下，这是信仰，这是基督教的信仰。而让圣经伏在自己的权威之下呢，这个叫自我，这个叫邪情私欲。因为圣经的话语永不改变，而我们人呢，哎，我们人都是靠不住的，包括我，包括你，包括每一个人，只有神和他的话语绝不改变。所以我有一个邀请，各位亲爱的兄弟们，让那个靠得住的圣经，让那个绝不改变的圣经来鉴察，来帮助，来提醒，来光照我们这个靠不住的常常异变的人吧，好让我们在他那里欢然取水，得着生命的根基的栽培，生命的滋养，也得着生命唯一的方向。阿们。这是第一点，圣经是绝对的，上帝的话永不改变。我跟大家分享第二点，耶稣基督自己是圣经的中心和主题。第十七节这样说，耶稣说，莫想我要来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哎，经文说他来成全，哎，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很简单，他来成全的意思是耶稣基督才是圣经的重点和中心。他来成全的意思是他才是圣经最终的指向和终极的成就者。你我不是，先知也不是。其实你要知道，其实每一个基督徒都要知道，哎，我们刚刚结束了旧约概论的讲课，对不对？其实呢，当我们在讲旧约概论的每一卷书的时候，细心的弟兄姊妹可能会发现一个规律，就是我几乎在每一卷书当中都提到了耶稣基督，对不对？为什么？很简单，因为那本身就是那卷书的目的，耶稣基督本身就是那卷书的重点，本身就是那卷书的中心。所以提不到耶稣基督，那表明我们没真正读懂那卷书。其实旧约当中的每一个故事，每一个规条，每一个仪式，每一个献祭，每一个节期，本质上和指向的都是耶稣基督。每一位先知向我们展示的，其实都是那耶稣基督，都是那个终极的真理。甚至不仅旧约这样说，请注意，新约也这样说。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对门徒说话，路加福音24章，耶稣基督自己这样说，耶稣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就是指的整个旧约。所以我跟大家有三点提醒。第一，我们需要透过基督来读圣经。什么意思呢？意思是当你读到亚伯拉罕的事迹的时候，我知道过去很多年我听很多讲道人讲到讲亚伯拉罕，都会说，哎呀，我们要效法亚伯拉罕。当然我们要学习先辈的信心，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绝对在讲亚伯拉罕的时候在里面没有看见基督。所以当我们读亚伯拉罕的事迹的时候，你看见亚伯拉罕信靠顺服神，献上以撒为祭。当你读到摩西的事迹的时候，你看见摩西守逾越节，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脱离埃及的奴役。当你读大卫的事迹的时候，你看见大卫站在巨人歌利亚的面前毫不胆怯，充满信心。我要告诉你的是，你要看到他们都是指向耶稣基督，而不是指向你，不是指向我。我知道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都是这个模式哈。哎，我请弟兄姊妹也来查验自己是不是这个模式啊。我首先会告诉你说，这个模式是相当糟糕的模式，是彻底律法主义的模式。什么模式呢？ 很多人都是这个模式来读经。第一，看看圣经当中，旧约当中，这些伟大的人物做了哪些英雄的伟大的事迹，就看看这些人做了什么，哇，太伟大了。这第一步。第二步，心底里默默的立志，主啊，我也要这样做，我要有信心，我要有爱心，我要有能力，我要顺服你。这是第二步。第三，主啊，只要我这样做，你就会祝福我，就会与我同在，就会给我奖赏。传道人也这样讲。但你知道吗？问题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是这样读圣经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读圣经就是这三部曲，看旧约人做了什么，伟大的人做了哪些伟大的事儿。第二，我也要这样做。第三，神就会祝福我，与我同在。很抱歉，这是彻底律法主义的读经的方式。因为在你的这三步当中，是不需要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是不需要经过耶稣基督的。很抱歉，亚伯拉罕不是指向你，大卫不是指向你，摩西不是指向你，而是指向耶稣基督。就我们要明白，摩西其实是指向了一位比摩西更伟大的先知，大卫其实是指向了一位比大卫更伟大的君王，亚伦其实是指向了一位比亚伦更伟大的祭司。除非我们明白这一点，否则我们不会真正的明白摩西和大卫的故事，也不会真正的明白献祭的意义。因为你知道，在路加福音第九章的时候，记载了耶稣登山变相，对不对？当摩西在山上显现的时候，耶稣与他们说话。中文和合本把路加福音九章三十一节这样说，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哎，其实这些经文在原文里是这样的，他们谈论耶稣从耶路撒冷脱离受奴役的事。哎，耶稣去世的事为什么是脱离受奴役的事呢？你知道这个词在出埃及记就是出埃及的意思。哦，他们在谈论出埃及的事。出埃及1500年前不是出过了吗？不是出过埃及了吗？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奴役，已经出了埃及了呀。为什么他们要谈论耶稣在耶路撒冷要去出埃及的事呢？哦，原来1500年前的那一场出埃及不是真正的出埃及，有一场真正的出埃及，就是耶稣基督要在耶路撒冷在十字架上要来战胜罪恶和死亡的奴役，带领所有亚当的后代，信靠他的人，在罪恶死亡的奴役之下出这个奴役。所以除非我们看见摩西所指向的其实是比他更伟大的耶稣基督，除非我们先明白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事，否则我们永远都无法效法摩西，也永远无法活出摩西的生命。所以换句话说呢，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不应该仅仅看到三点，你不应该仅仅看到说，哦，这些古代的圣经伟人做了什么，第二我也这样做，第三神会赐福我，不能这样。你应该看到四点，哪四点呢？大家可以记下来，你读经的时候需要用这四点来读经。第一，那些伟大的古代的圣徒圣经人物做了什么伟大的信心顺服的事儿，确实要好好看。第二，你必须看到说，但是无论如何我都无法做到，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做到了或者能做到，那样太骄傲了。你需要谦卑的看见自己灵里的贫穷，你需要看见无论如何在你的生命当中常常都是失败的，无法做到的。第三，你需要看见自己的糟糕之后，看见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他在救恩十字架上真正的完全做到了，他替你做到了， 他完全的做到了你所做不到的一切。第四，我可以靠着在我里面的耶稣基督的新生命、救恩的能力，去为主征战，去得胜。所以你发现了，这四点每一点都连到耶稣基督那里去。旧约人物所做的指向耶稣基督，你自己所做不到的是你信靠耶稣基督的原因，耶稣基督做到了是你向他被你他激励你的原因，你靠着他去征战。这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方式，耶稣基督才是绝对的中心和绝对的主体。第二个建议，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必须看见说，其实整本圣经都是关于耶稣基督的故事。哎，亲爱的同学们，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吗？啊，圣经告诉我们一位君王的故事。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位君王如何来到这个世界，如何离开这个世界，并且还会再来，对不对？哎，我试着给你们讲个故事哈。我也特别的邀请小朋友们好好的听这个故事。我几乎觉得 C.S. 路易斯就是照着这个故事写的《纳尼亚传奇》。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很久很久以前，上帝创造了一个美丽的世界，在那里阳光灿烂，野花烂漫，草长莺飞，并且上帝亲自住在那里，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伊甸园。每一天，狮子和羊羔同卧，老虎温顺的像小猫咪一样。那个时候，人们还不知道死亡和痛苦的味道，没有眼泪，没有仇恨，没有烦恼。当然，在那里也没有衰老，没有疾病，没有争吵，啊，并且也没有疫情，对吧？没有风控，没有战争。他们每一天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与上帝同在，一切和谐。可是有一天，突然有一只恶灵，邪恶的灵闯入了这座伊甸园。那一天，他诱惑亚当和夏娃一起起来反抗上帝。可悲的是，当年亚当和夏娃听信了他的谎言，背逆了那一位信实的上帝。于是你知道，从那天开始，他们生命当中的荣光、生命、永恒、美满就消失了。他们就充满了罪恶、苦毒、怨恨、自私自利，互相指责，互相谩骂。为什么？因为与那一位上帝隔绝，就意味着与世间一切的美善隔绝。因为上帝是一切美善的源头和赐福者，他们离开了上帝，就离开了一切的美善。他们听信撒旦的谎言，就要活在谎言的那一个恶果当中。所以你知道，从古至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整个人类命运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整本圣经当中最关键的是什么？最关键的就是那一位君王，他还会再回来吗？他的荣光、生命、美善还会再一次降临大地吗？于是整个旧约就在回答这个问题。于是很多年之后，有一个叫亚伯拉罕的人，你又知道很多年之后有一个叫摩西的人，哦，他为上帝建造了帐幕，在至圣所里神与人会面。很多年之后，有一个叫大卫的人，他的儿子所罗门为上帝建造了一座圣殿，在那里上帝与他们同在。看起来会幕和圣殿都是上帝回来与人同在的一种的方式。但是你知道，在旧约人们不能随便的进入圣殿和会幕，因为对充满罪恶的人类来说，圣洁、公义、良善的上帝才是最可怕的。因为人的罪的缘故，人也没有办法完全的与神同在。 因为上帝的圣洁会看不惯人的污秽，上帝的公义会审判人的罪，上帝的良善会对付人的邪恶。所以最终你也知道，就整个以色列的百姓，最终这些百姓继续了起初亚当和夏娃的罪，对不对？他们犯了几乎跟亚当夏娃同样的罪，拜偶像，不信神，罪恶，自私，谎言，不公义。于是上帝再一次的离开他的圣殿走了，而他的子民也流亡异国他乡。故事还没有结束，过了很多年之后，突然有一个人出现，这个人非常的不一样，跟摩西不一样，跟大卫也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就是圣殿，因为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起来。这个人无论走到哪里都充满了荣光，魔鬼看见他就战惊，患病的就得医治，瘸腿的起来行走，瞎眼的得看见，长大麻风的洁净，死人复活，甚至他死了那一天，坟墓裂开，已死去的人多有起来的，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神人之间的通道打开了。然而圣经告诉我们，还没有结束，故事还没有结束，神的大能不仅从天上降临这个世界，你知道最终神的荣耀要充满整个宇宙，他要再一次来，他的荣耀要覆盖整个宇宙，新天新地，整个世界将会成为一个伊甸园，巨大的伊甸园。这是圣经的主题，这就是我讲的这个故事，就是耶稣的那句话，说圣经所说的一切都是指着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二十世纪呢，有一位著名的作家，基督教的作家，叫托尔金，他也是路易斯的好朋友。他说呢，福音的故事就是述说这位君王再来的故事。这位君王来过，这位君王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位君王还要再来。就是有一天，这一位白马王子要来迎娶灰姑娘的故事，那是真实的盼望。所以如果你对这个故事相信的不够真实，如果你不相信这个故事，那么你生命当中所有的美好的故事都将是虚假的。我再说一遍，如果你不相信这个最美的故事，你生命当中所有的美好的故事或者幻想都将是虚假的。因为有史以来所有伟大的故事其实都是对这个故事的描摹和讲述，最重要的是，你知道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可以进入到这个故事里面，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因为耶稣说，圣经所说的一切都是指着他说的。第三，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需要看见耶稣才是这个故事的应验者和成全者。他说他要来成全，那成全的意思是他应验了律法的内容，他是律法的中心和指向。不过呢，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他要来履行律法一切的要求，他要来遵行顺服律法一切的标准。其实呢，你知道每一个人都需要遵行律法，对不对？但事实上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遵行律法，那我们怎么才能够朝见那一位圣洁、公义、良善的上帝呢？如果我们每一天不断的违背他的话，违背他的罪的话呢？耶稣基督说，真正的解决之道就是他来为我们遵行了律法所有的要求。他的完美的记录和对顺律法顺服的那一个结果归在了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的身上。神因着他为我们履行了律法一切的要求，就从我们身上挪去了我们不遵行律法带来的咒诅和审判，于是就将罪恶的审判倾倒在他的身上，而我们得到了他遵行律法带来的祝福。哇，这真的是伟大的福音。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有一天呢，斯布珍啊，斯布珍是一位为英国近代以来最伟大的讲道人。有一天，斯布珍呢在伦敦的码头呢，跟一个码头的工人谈话啊，他想对那个码头的工人传福音。于是呢，斯布珍跟码头的工人说：“哎，亲爱的朋友，你是不是有美好的盼望，知道你死后神会接纳你，让你上天堂呢？”你知道码头工人，你知道当时英国都是基督徒，对不对？码头工人就非常肯定的回答说：“是的，我有这个盼望，因为我相信我自己像我所认识的大多数人一样的良善，像我周围的很多基督徒朋友一样，常常去聚会、去会堂、领圣餐，还参加查经、参加小组。哎，你看，他觉得他就能上天堂。哎，是不是跟我们中间很多人认为的一样？我都信主十年了，也奉献，也参加小组，也查经，也听道，所以我就能上天堂。真的吗？不一定。”跟信主多少年没关系。于是斯布珍想要帮助他，帮助这个信主几十年的宗教徒。斯布珍说：“哦，朋友，抱歉，请原谅我。当我听见你这样说的时候，我为你感到害怕，因为我实在很担心你的境况。难道你觉得你很良善，像你周围的基督徒的朋友一样良善，这就是你所依靠的吗？这就是你所盼望的吗？”码头工人被问得一愣一愣的，对不对？于是他想了想，又加了一句：“啊，我不仅有这个，我还慷慨的施舍，周济周围的穷人。”哎，你看，他又给自己加了一笔，对不对？又给自己的良善加了一道，对不对？于是呢，斯布珍就想要挑战他，帮助他，想要让他看见他的良善是何等的不够。于是斯布珍就告诉他，问他说：“可是你一生当中曾经犯过罪，对不对？”码头工人当然也很诚实了，我觉得这一点比中国人强多了。他立刻就认下来了，他说：“是的，我一生当中曾经犯过罪，并且犯过很多次的罪。”他很诚实的承认这一点。于是斯布珍就问了很尖锐的一个问题，斯布珍问说：“那么你凭什么觉得你能有盼望，你的罪能够被赦免呢？难道仅仅因为你很好吗？难道因为你是一个好人吗？你就觉得你能被赦免，你有盼望？”然后这个时候码头工人不以为然地说：“很简单呀，因为我觉得我对自己所犯的罪感到很难过呀，我感到很抱歉呀，我没有继续犯更多的罪了呀，所以我就能被赦免呀。”哎，你发现这是不是很多人的想法？接下来斯布珍这样说，也盼望斯布珍的这段话也是对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姊妹的话。斯布珍说：“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吧，假如你欠了杂货店老板的债，你不可能对杂货店老板说：‘哦，老板娘，对不起，我虽然无法付清我所有买东西的那个货款，但是呢，我要告诉你，虽然我没办法还清这笔债了，但我可以向你保证，我感到很难过，我欠你款，我感到很难过，我以后也不会再欠更多的债了。’你觉得老板娘会因为这番话而免她的债吗？”码头工人说：“哦，当然不会了，你不能因为自己感到很难过，自己立志不欠更多的债了就被他赦免，没这个道理呀，你应该还债才对呀，对不对？”码头工人说：“不，不行。”于是斯布珍说：“是的，老板娘不会接受这番话，也不会因为你说了这番话而免你的债务。既然你觉得老板娘不会这样对你，杂货店的老板娘不会这样对你，难道你认为你可以这样对待那一位圣洁、公义、伟大的神吗？”码头工人这个时候恍然大悟，说：“哦，那么如果这样的话，我可以做什么呢？意思就是我当怎样行才能得救呢？”这个时候斯布珍说：“来，让我给你讲讲耶稣吧，当信主耶稣。” 于是司布真开始告诉他主耶稣怎样替罪人舍命，那些相信主耶稣依靠他宝血和依靠耶稣基督十字架的人就能得着赦免和平安，这才是福音。耶稣基督是那个真正的成全者，不是依靠自己的良善，不是自己感到犯罪很抱歉，不是立志不犯更多的罪了。当然这些是好的，你有良善好，你立志不犯更多的罪是好事儿，你为罪感到很抱歉是好事儿。但是这些依然不能救你，因为这就好像对那个杂货店老板说那样的话一样，唯独靠着耶稣基督，他来担当我们的罪，他来洗净我们的罪，他来赦免我们的罪。阿们。最后我用几分钟跟大家分享第三点，圣经是改变你生命的最大的能力，19到20节。最后耶稣说，无论任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有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里要成为最小的；无论任何人遵行这边诫命，有教训人遵行，他的天国里要成为大的。你发现这两节经文在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与神的道之间互动的关系，如何与神的道互动。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每一天都要努力的让圣经来光照我们，省察我们，让圣经来帮助我们，靠着主基督的恩典活在他的话语当中。这意味着我们要相信神的话。哎，如果你说我相信圣经的权威，我相信他是神的话，但是我发现好多基督徒都是这样的。好多基督徒如果你问他你相不相信神的话，相不相信圣经的权威，他绝对会告诉你说我相信。但是如果你每一天没有花时间去读圣经，没有花时间去默想圣经，没有让圣经来审查你，那么你说你相信圣经的权威，相信神的话，就变得越来越空洞。因为你愿意花时间去谈恋爱，愿意花时间去赚钱，愿意花时间去看病，愿意花时间去照顾孩子，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这些事儿在你的生命当中是重要的事儿，所以你愿意花时间去做这些你认为重要的事儿。但如果你没有愿意花时间去读经默想，用神的话来装备自己，那么就表明你认为这件事儿不那么重要，就这么简单。哇，这对我们是一个巨大的提醒，对不对？一位清教徒的牧师巴克斯特这样说，他说，对我们一些人来说，在审判的日子，我们的财宝会起来指责我们。他怎么指责我们呢？他会指责我们说，你为了我们而奔波劳碌，跋山涉水，耗尽生命，现在我们却如朽坏，如尘土一般。是的，在永恒当中，财宝，今生的财宝如同尘土一般。财宝会指责我们说，你忽视了神的话，在那里其实才有真正的财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最后我们彼此勉励，这段经文帮助我们，让我们去做那件最重要的事情吧，去读神的话，去默想神的话，去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应用神的话，让神的话来责备我们，来光照我们，来提醒我们，好使我们真正的悔改认罪，好使我们真正的爱慕主，在心里火热侍奉主。因为除非我们以神的话为我们生命绝对的中心和根基，殷勤的考察圣经，让他来审查我们的生命，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建立信仰的根基，也没有办法真正的成长。愿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那一位律法之主，也让我们看见这律法的宝贵。求主来怜悯我们，使我们信靠他的话语而活。阿们。感谢主，愿主祝福大家。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